这般凄清的你粉碎我的梦想，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，是我的一生。 插满小小

时光太绝望，也太多悲凉，找不回往日的模样。时间独自的守望，是否记得当年走过的红妆？孤独的乐章，谁在麦田里轻声唱？等一地的金黄，擦干了泪光，月光下稚气的脸庞，白色时刻刻将真情放心头，